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争取朴槿惠下台紧急国民行动拘捕财阀特别委员会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，四一流连带等市民社会团体成员3月29号在首尔举行了十局集会，表示要求抵制萨德部署，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，清算政府恶弊，来建设新社会。集会上宣读了十局宣言，宣言强调当前将于4月1号在光华门广场举行抵制萨德查明岁月号惨祸真相清算击毙日集会，来显示国民要清算那些违背民意的黄教安等朴槿惠击毙势力，建设市民新社会的意志。